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24集。迷迷糊糊中，他听到一阵熏声，悠悠扬扬，像夜空里的风。他一下子清醒了，熏声一直飘，他再也睡不着了。他望着黑漆漆的床顶望了很久，悄悄从床上爬起来，只穿了一件单衣，就赤着脚下到地上。他先爬在地上听了一会儿墙壁，确定隔壁的老妈子和奴婢们不会突然来看他，然后披上夹袄，爬上屋子，推开窗，从轩窗翻了出去。那熏声在寂静的夜空里飘荡，像朔北的雪花，也是冷冷寂寂的。他听着熏，觉得心里空空落落，像一个破旧的皮囊，可以装进去很多很多风。他光着脚走在回廊里，顺着熏声走，脚冻得冰冰凉凉也不停。月光下的回廊是银白色的，曲曲折折向前伸出去。他踩着坚硬的地面，觉得那飘忽的熏声好像要带他去一个鬼魂栖息的地方。他最后在花园里找到了那只熏，那是一个年轻人，似乎介乎青年和少年之间，身上披了灰白色的披风，不知道是原本就那个颜色，还是洗得褪了色。他坐在池塘边上吹熏，月光洒在他的肩头，他像一个随着月光降临的鬼魂，似乎天一亮，他就会随着月光一起蒸发掉。他偷偷蹲在爆竹后面，一边搓手，一边听他吹熏。他疑心这是一个梦，不敢动，也不敢声张，怕一出声，那个吹熏的鬼魂就飘走了。空灵的熏声像凄清的月光，在青白色的园子里蔓延，笼罩了他全身，他自己也变成了月光里一个青色的剪影，小小的一团，像一只小兽。他默默地听，全心全意地听，冰凉的熏声带着他的思绪变成小小的浮游，飞出去很高很远。他忽然就哭了，眼泪顺着脸颊滴到手背上。他想，他遇见了一个和他一样的人，他们一样孤独。夏侯恋送沈觉回家，空气寒凉，吸进鼻子里冷沁沁的。月亮高高挂在天上，月光把胡同小路冲洗成银白色。夏侯恋牵着沈觉的手走在路上，两边灰扑扑的四合院一间间往后退，前面是黑幽幽的房屋和街道。夜市已经远了，听不见人声，只能听见零星的狗吠。他心情慢慢好了，可又变得惆怅，因为沈觉马上要到家了。沈觉到家门口了，两个石狮子是两个大黑影子，笨笨地蹲在沈府门前，两个人站在门口道别。沈觉把蜜梨摘下来，露出藏了一晚上的脸。屋檐底下挂了两盏灯笼，灯影里他眉眼低垂，有一种平常没有的温柔神气。夏侯恋静静看着他，沈觉总是那么好看，往哪儿站哪儿就是一幅画，站在泥塘里，泥塘也能因为他变成长满莲花的池塘，站在夏侯恋身边，夏侯恋的心就被塞得满满的。沈觉怕夜里不安全，要拨几个长髓给夏侯恋。夏侯恋说不用， 你进去吧，我看你进去我就走了。 我看你走，你去吧， 沈觉说。 哎呀，你进去吧。 夏侯恋轻轻推他的肩膀，两个人站在那儿磨叽，推了半天谁也没动一步。场卫们干站在远处吹冷风， 不知道他们俩怎么回事。 要不再聊会儿？ 沈觉最后说，其实他们明天就可以见面，准确地说是再过四个时辰，眼睛一闭一睁，一晃就过去了。平日里还老嫌四个时辰不够睡，但是夏侯恋还是舍不得，总觉得这个人要搁在身边，伸手就能挨到心里才舒坦。心里还没有想好，嘴巴先替他答应了。 好啊。 于是两个人在台阶上坐下来，夏侯恋垫了块丝帕在沈觉屁股底下，两个人肩膀挨着肩膀看月亮。天空是青灰色的，偶尔能见灰白色的云影，月光淅淅沥沥地淋下来，世界仿佛湿漉漉的，在水里面荡漾。沈觉问他， 你道路建好了吗？ 像是建好了，可铁没法打。 夏侯恋有些头疼， 我只有晚上有时间，邻居说我叮叮咣咣吵得他们睡不着，每回都踹我大门，还说要报官。 报官？你不就是官吗？ 沈觉斜睨他。 那也不能仗势欺人啊。 夏侯恋说。沈觉无奈，夏侯恋死要面子，上回教他要狐假虎威，用他督主的名头办事。这么些日子过去了，从没有听说过他用过。若非顶着他这个干爹的姓氏，他要查验齐兰，哪里能这样畅通无阻？沈觉说道， 你把刀炉建到府里来，我的宅子大，你打铁的声音传不到邻居那儿。 也好。 夏侯恋碰碰他的手臂， 想不想见识一下千金丝？等我断出来演给你看，很好玩，跟织布似的，吊装线扣，有惊有尾，就是织不到那么密。 能织出花来吗？ 沈觉闲闲地问他。 能啊。 夏侯恋在怀里掏了掏，从荷包上扯下来一根红绳来，他把红绳绕在手上，手指翻转，红绳渐渐编出了形状。他一边编一边说， 千丝阵道理和这个有点像，更复杂一点，你想学的话我教你，你那么聪明，学两天织布就会了。 最后成了一朵三瓣兰花，他把小兰花放到沈觉掌心， 赠你。 你一个大男人还会织布？ 沈觉捧着那朵小兰花，用指尖戳了戳它小巧的花瓣。夏侯恋说道， 那不没办法吗，我娘又不会，那就只好我会了，要不然我俩衣服怎么办？说起来我会的东西可多了，炒菜做饭，纺纱织布，编簸箕，削竹竿，盖屋子，都是我娘给逼的。 哦。 沈觉说， 我一个都不会。 你会那个干什么？ 沈觉以为夏侯恋要说他富贵滔天，仆役千万，不必操心这些，可夏侯恋说， 我会就行了。 月光静静的，一切都静静的，很远的地方有人在放孔明灯，升到夜空里变成第二颗月亮。夏侯恋说， 少爷，我给你编个香囊吧。 你手艺行吗？我出朝入庙，别让我挂着丢人啊。 沈觉有些怀疑， 不要小看我好不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